子语，邮政编码。 邮政编码。 标准。 标准。 肯定。 肯定。 到。 到。 格式。 格式。 正好。 正好。 糟糕。 糟糕。 省的。 省的。 闲。 闲。 省事。 省事。 贺年卡。 贺年卡。 营业员。 营业员。 贴。 贴。 秤。 秤。 价钱。 价钱。 涨。 涨。 明信片。 明信片。 超重。 超重。 打听。 打听。 特快专递。 特快专递。 至少。 至少。 算了。 算了。 值得。 值得。 过期。 过期。 罚款。 罚款。 包裹单。 包裹单。 拘留证。 拘留证。 白。 白。 回头。 回头。 馋鬼。 馋鬼。